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5号，星期六，农历10月2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建龙在北京市原会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办一届独具特色、精彩纷呈、令人难忘的园艺盛会。 市政府部署空气重污染应对工作，王安顺强调当机立断，依法依规采取措施，打赢空气重污染应对遭遇战。 二环18个出入口调整通行方式。 昌平线2期年底开通，晚高峰最小发车间隔缩短到4分钟。 本市非居民供热价格下调，已交款用户可以退款。 北京街头救助工作开始，乞讨者亲子关系可疑，必须比对 DNA。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执行委员会昨天召开第一次会议，总结前一时期工作，研究部署下一阶段任务。市委书记、执委会主任郭金龙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持首善标准，全力以赴推进各项筹办工作，努力办成一届独具特色、精彩纷呈、令人难忘的园艺盛会，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市委副书记、市长、执委会执行主任王安顺主持会议。会上，市政府党组成员、执委会副主任夏战义做市园会筹办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副市长、执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园局局长林克庆就市园会行动纲要、园区综合规划编制和执委会工作规则做说明。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市园会行动纲要、园区综合规划和执委会工作规则。郭金龙在讲话中强调，要充分认识举办2019北京市园会的重大意义，高水平做好各项筹办工作。一是要把学习贯彻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与筹办市园会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二是加快推进重点工作任务；三是把做好市园会筹办工作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四是努力提升区域发展水平，要切实加强领导组织，注重工作统筹，加强协作配合，要坚持节俭廉洁办会，坚决杜绝腐败行为。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昨天主持召开会议，部署空气重污染应对工作。他强调，要密切监测气象条件变化，当机立断，依法依规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打赢空气重污染应对遭遇战。会议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对工作的重要批示。市气象局、市环保局汇报了近期气象预测情况和空气重污染应对工作计划。王安顺指出，大气环境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特别是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更事关首都形象、国家形象，我们要高度重视应对空气中污染的极端重要性和极度敏感性，检查反思以往工作中在措施落实、舆论引导、督促检查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切实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不折不扣地抓好工作落实，自觉接受群众和新闻媒体监督，打赢未来的空气中污染应对遭遇战。王安顺要求，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想在前面，把困难估计得严重一些，各项应对措施要做到细之又细，严而又严。各区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随时保持待命状态，密切跟踪气象变化，必要时当机立断，依法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依法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气象预测要科学精准到位，各项预案要提前准备到位，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要充分用好各类媒体和通讯手段，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要实施最严格的空气污染执法。王安顺强调，要坚持大气污染防治日常工作和应急响应并重，严格督查督办，严肃问责， 各区要守土有责，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各有关部门要按职责分工，紧盯本行业本领域应急措施落实，特别是要重点做好工地扬尘、渣土移撒、露天烧烤等重点领域的监督检查，要切实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终身追责，组成市级联合督查组，明察暗访，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直接曝光，严格追究行政责任，绝不姑息。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北京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数据显示，周日下午开始到下周三，随着气压场减弱，湿度增大，有可能出现连续两到三天的重污染过程。北京市环保局昨天举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座谈会，邀请部分政府部门、环保非政府组织和市民代表近20人，就近期北京空气重污染应急响应工作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发展方向交流座谈。与会代表的意见建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信息通报，确保空气重污染预警发布后，市民能够更好更及时地全面了解相关环境信息。二是根据北京空气重污染现实情况，进一步细化完善预案相关内容，使预案的执行更符合客观实际，有利于维护市民身体健康。三是加大与环保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发挥环保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的志愿服务作用，引导市民理解、支持、参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召开工作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北京市第四次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总结2015年工作，谋划2016年各项任务安排。市政协主席吉林主持会议。吉林讲话说，要深入学习贯彻北京市第四次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增强开创首都政协工作新局面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深刻领会中共18届五中全会和市委11届八次全会精神，统筹做好明年各项工作安排。要充分发挥政协组织作为大学校、大舞台和大家庭的作用，团结各界，凝聚人心，增进共识。要深入推进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加强政协机关建设。 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报道。市交管局昨天介绍，警方近期调整了二环路18个出入口的通行方式，部分出入口长期封闭，部分在早晚高峰期间分时封闭，也有部分出入口通过安装矮护栏等设施调整了交通流向。被调整的出入口位于西直门、阜成门、复兴门、建国门、朝阳门等地。交管部门表示，预计这些措施将使二环主路通行效率提高，并引导过往司机逐步选择周边路网，缓解城区拥堵。调整的18个出入口中，有7个出口长期封闭，如阜成门桥南、华威南路西口、潘家园路西口；有8个是高峰期封闭，如复兴门桥周边、天宁寺桥、朝阳门桥南等；有3个是调整交通组织，如西直门桥南、阜成门桥北等。警方还将根据实际运行状况，调整二环路桥区及周边道路路口信号灯配时，引导司机更多的利用周边路网通行，缓解中心城区的拥堵。 将于今年年底开通的昌平线2期，全长10.6公里，设有昌平、昌平东关、130景区等5站。目前昌平线2期和1期贯通进行空载试运行。昌平线2期开通运营后，列车最小行车间隔将缩短到4分钟，为缓解新2期站的换乘压力，部分车站将会采取限流措施。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4号早上10点，记者乘车从昌平线1期起点坐到了昌平线2期的终点。 我刚刚呢是从西二旗出发到昌平西山口站，一共是12站，总共的乘车用时是38分钟。 昌平线2期开通后，预计日均客运量在4万人次左右。5个站点中，客流量最大的是经过昌平城区的车站。昌平站区站区长高志鹏说：“ 昌平线2期开通之后呢，预计昌平站和昌平东关站是客流的高峰车站，预计客流呢昌平站为 每小时4000人左右，昌平东关站呢是每小时2000人左右。 由于昌平线一期高峰满载率已经达到130%，昌平线二期开通后，预计高峰每小时将增加8000人次客流。对于占了全线70%换乘量的西二旗站来说，换乘压力更大了。西二旗站区长赵燕飞介绍说， 预测西二旗车站高峰期间会延长，现在高峰定的是7点到9点，如果说延长呢，可能会到9点10分或者9点20。高峰期间，我的所有的电梯都是有专人值守的，站台的秩序的维护，站外的限流更加严格。然后这块呢，也提示乘客，如果前期没有把握好的话，可以就是提前一点出来。 为缓解客流压力，昌平线二期开通后，平日上线列车由11组增加到21组，最小行车间隔缩短到4分钟。北京地铁新闻发言人贾鹏表示， 贯通运营以后，早高峰的列车间隔还维持在6分半，晚高峰将缩小到4分钟。这样的话呢，可以缓解晚高峰一些客流压力。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到唐山城际铁路计划今年年底开工，北京段局部线路将由路基桥梁调整为地下隧道形式，这将为北京行政副中心的建设留出大面积的场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根据公示，京唐城际铁路起自新北京东站，也就是原通州站，经过河北省燕郊、大厂、香河、天津市宝坻区、河北省唐山市的玉田、丰润等地，最终到达唐山市。线路全长153.1公里，设7座车站，并预留了一座唐山机场南站。根据报告书的数据，未来京唐城际铁路将是北京和唐山之间设计时速最快的铁路之一，最高设计时速将达到每小时350公里。 新闻广播消息，本采暖季非居民用户供暖费价格下调，调价前已经缴纳本采暖季供暖费的用户，市热力集团昨天表示，将在本采暖季结束后和用户结算，由用户决定退还调价前多交的供暖费，或者将多交的供暖费留作下一供暖季的预交费用抵扣，其他非热力集团用户可以与供热单位协商结算事宜。根据国家发改委近期发布的通知，本采暖季起，北京市非居民用户供热价格下调，首次推出区域差别化价格政策，价格调整后按面积交费的城区非居民用户每平方米供暖费由原来的47块钱下降到42块钱，其他区域价格每平方米降到40块钱，按热计量收费的非居民用户基本热价仍然是每平方米18块钱，计量热价城区每千瓦时下降到2.5毛，其他区域下降到2.2毛。 从昨天开始，小学生也将能跨校选课了，东城区举行小学学院日课程启动仪式，开设500多门综合实践课程供孩子们走校选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伴随着动感的音乐，5名小模特大步向前走来，他们有的双手叉腰，有的双臂抱胸，还有的像模像样的摆出甩衣服的酷炫动作。这些小模特是和平里第四小学6年级的学生，这节课的名字叫做儿童模仿秀，是这次500多门综合实践课里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选课时6秒钟便被孩子们抢光了。别看只是小学生的课程，孩子们的老师可是来自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的专业教师，孩子们的上课场地更是正经的梯形台。模特老师张雷说， 我们每一节课根据这节课所学的知识都会进行一个汇报演出，所以他们觉得很有成就感，觉得哎呀，我自己一节课就达到这样的程度。同时呢，我们也会编排一些比这个还要复杂的一些秀，他们会自己打扮好，加上灯光音响啊，背景啊，完全还原成一场职业的少年秀。 几次课下来，不少孩子都爱上了走模特步。 以前背着书包的时候就驼着胸，现在就是挺起来了。 原来胆子特别小，上了这个课之后感觉在很多很多人面前就不会有特别紧张那个姿势。你看我现在面对的记者也不是特别的紧张。 除了模特课程，还有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神农尝百草课，东城区青少年科技馆的美丽的四季星空课，东城区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的西班牙皇家足协足球训练营等有趣的课程供孩子们选择。为了整合校内外资源，落实每名学生有不低于10%的课时用于综合实践课程的目标，东城区在15所小学率先启动了走校选课试点。同学们每周都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可以到不同的学校、资源单位和职业体验中心去上自己感兴趣的综合实践课程。下学期，东城区所有小学的孩子们都将可以实现走校选课。东城区教委副主任尤娜说， 未来我们可能会实现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课表，整个区域 就是孩子的大学园，孩子们会自由地去选择自己适合的体验。 北京出版集团北京电视台昨天来到云南大理财村，为这里的一所小学校捐赠近7000多册图书，并建立爱心图书馆。这也是两家单位共同发起的带本书给家乡的孩子们大型公益活动的一部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这是一本小说，只是 在大理财村小亦庄小学的图书室里，7000多册崭新的图书整齐地码放在5个书架上。尽管新书的标签还没来得及贴，但几个小家伙还是性急地在书架上这里翻翻，那里找找。一所小学的校长赵玉军告诉记者，之前学校里有2800多册书，不过他们非常老旧，也不怎么对孩子们的胃口。 那些书我很久的呢，可能10-20年都有了，而且都是一些教辅之类的啊，比较单调。原来我们的就是每一个星期到阅览室读一次，现在有这么多书呢，我们可以每个班可以分上它图书角里边摆上100-200本，然后他们随时都可以看。 为什么会选在这所小学捐赠图书呢？原来这里是带本书给家乡的孩子们大型公益活动的缘起地。今年初，一位网友来到大理旅游，发现这里的孩子们爱玩手机却不爱看书。后来发现孩子们阅读兴趣不高，是因为缺少新书。北京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周浩说， 我们这次捐赠图书很多是最新的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这个力作，还有呢就是提高他们写作能力的优秀的范文，这些呢让孩子们有动手的能力，同时呢增强他们学习兴趣。 除了大理财村，在今年带本书给家乡的孩子们公益活动，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下，将数万本好书先后送到了全国各地70多所需要帮助的学校，并联合多家单位建立了6座爱心图书馆。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寒冬已至，北京温度降至0摄氏度以下，街头流浪乞讨等城市生活无着人员的日子此时更为艰难。为此，北京市各个区县救助站都在紧张地进行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工作，劝说接受进站救助并为不愿进站的人员提供生活必需品。记者了解到，在受助人员身份确认方面，今年民政机构联合公安部门进行 DNA 取样比对，录入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对于携带儿童乞讨的受助人员，如果无法确认关系，公安机关将鉴定 DNA 信息，防止不法分子利用被拐儿童行乞。 新闻广播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28家广播媒体日前在成都共同倡议发起成立全国广播音频版权联盟，呼吁社会各界保护广播媒体音频资源的合法权益，坚决反对侵权盗版行为。联盟成立后，将引导督促成员单位遵守国家法律，严格自律，不销售、不使用、不传播盗版音频产品，不为违法盗版行为提供便利，不与存在盗版行为的行业主体合作。联盟将协助组织各方版权权利人采取实际行动，维护合法权益，揭露谴责利用侵权盗版音频内容进行牟利的组织和个人，对成员单位的维权行动给予集体声援、公开支持和法律援助。此外，联盟还将提供成员共享的新媒体平台，分享音频资源，实现广播业界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8，接下来请听简讯。第22届北京优秀规划建筑方案展昨天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开幕，城市规划、建筑、轨道交通一体化、市政桥梁等5大类优秀作品集中展示。展览还展示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2019年北京世园会的部分设计规划方案，国家速滑馆首次露出真容。 南水北调通水近一年来，截至3号，本市实际利用江水8.12亿立方米，预计到年底可以完成今年利用江水8.8亿立方米的目标。江水进京后，北京制定了喝、存、补的利用原则，涵养饮用水水源地，使潮白河水源地的地下水位最大回升13.71米。 位于朝阳区南磨坊乡的中国出版创意产业基地 A 区项目昨天奠基开工，2016年底投入使用。基地建成后，将集原创出版产品制作、数字出版孵化、出版文化展示等功能于一体，预计年交易额超过500亿元。 本市体育设施不足，学校体育场馆不能被社会使用的状况今后有望得到缓解。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昨天开始征集意见。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提出，将部分疏解首都功能腾退出的国有土地建设体育设施，对向社会公众开放其体育设施的学校进行奖励等。 高考全国卷使用省份明年将增加到26个，目前除上海、浙江已经发布方案之外，其余29个省份都已经形成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北京市教育考试院表示，26个全国卷使用省份不含北京，明年北京高考将延续自主命题，维持使用北京卷。 昨天是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治宣传日，主题为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推进全民守法系列宣传活动在中华世纪坛举行。六五普法成果回顾展用200多幅图片全面展现了5年来全市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丰硕成果。 清洁空气，守护蓝天，全民环保志愿服务活动昨天在朝阳区三里屯街道、八里庄街道、呼家楼街道等11个街乡举行，通过旧物改造、净化空气小游戏、绿植兑换、环保知识宣传等5项互动活动，发动社区居民关注环保、参与环保。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东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2级良，西北部空气质量1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李景，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6点钟南郊，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3.3摄氏度。据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4.025，一个神秘的数字，一个幸福的密码。太平洋保险25周年推出幸福相伴两全保险，守护您稳稳的幸福。详情请微信关注中国太保，投资理财需谨慎。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慢充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抢票软件开收插队费，这钱该花不该花；无物业小区私装地锁，管理责任留法律盲区。下面是详细报道。春运火车票已经开始销售，昨天可以购买腊月23的火车票，一些热门方向的车票放票不久就被抢完。有听众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一款旅行客户端推出了抢票套餐，只要购买套餐就可以在抢票中插队，那么这样的套餐是不是合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记者下载了这款手机客户端，选择了2月1号北京到哈尔滨的行程，多趟列车都已经没票，显示可以抢票。在填写订单环节，客户端自动显示云抢票成功率在57%左右，还可以插队。这时系统默认还要购买一份价格为30元的套餐，名义是交通意外险，如果取消套餐，系统就会提示抢票中会被别人插队，抢票成功率也下降到29%。记者没能联系到这家客户端公司，网络安全工程师裴志勇认为， 目前了解的情况应该是1230网站没有和任何第三方的企业有定向的这种合作，如果他使用的技术和我们一般的抢票软件没有什么新的技术的话呢，那么这个费用呢实际上就是很难预测它具有什么样的效果。 面对一票难求的春运，乘客愿意为这个套餐价买单吗？记者在北京站广场随机采访，有的乘客表示为了买到火车票愿意接受更高的价格。 因为要春节了嘛，就是票很难买，要是假如20-30块钱会买的。 就算是没有这个插队费用，也会有很多人去找各种各样的关系，对吧？这只是另外一种渠道而已。 也有的乘客表示，考虑到安全问题，不会轻易使用抢票软件。 对，是不是然后买票是不是就是真的成功？ 有人认为，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排队买票，插队行为一定会受到谴责，但在大数据时代，插队抢票却被作为产品的增值服务来做卖点，有点难以接受。查询发现，2006年原铁道部、发改委、公安部和工商总局曾经联合下发通知，每张火车票销售费最多只能加价5块钱，如果客票代办单位收取高于5块钱的费用，或者虽然没有直接收费，但是以代购客票为条件，在提供住宿、餐饮、商品销售等其他服务中额外加收费用的，都属于违法行为，由价格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抢票软件收取插队费用性质如何认定呢？还需要主管部门进一步的明确。 家住丰台区刘家窑南里的张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里有业主私装地锁，但是因为没有物业，这事儿现在没人管。 现在按完以后，哎，你回去，明明有地儿，但没地儿停。你说大冬天的，我停在两站地以外，我们是单位跟宿舍那种形式，没有物业一直。 刘家窑南里归属于东铁营街道办事处，街道办城管科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员说，街道没有执法权，没法拆私装的地锁。 关键街道是没有执法权，这小区内的是有物业的归物业管，没有物业的归住建委，城管他现在不管小区内的。 随后记者联系了北京市住建委物业管理处，工作人员回复，他们只管有物业的，没物业的他们不管。 就是街道办事处是负责那个没有物业的，我们这边是管有物业的。 住建委又把皮球踢回了街道，街道办方面表示， 可是管理办法上并没有写归属地管辖，这个他不能这么说，什么事儿都推给属地，那属地又没有执法权怎么干活啊？我是去过实地现场的，我说能不能拆了，说你拆试试。 从2014年开始实行的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办法第37条规定，擅自在居住区公共区域内私设地桩、地锁等障碍物的，由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而没有物业公司的小区私装地锁该怎么办，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无奈的张先生只好给市长信箱写信， 市长信箱那边已经转到丰台政府，然后丰台政府那边也给我打了个电话，就是说他们准备联合各个部门啊去治理一下， 希望联合执法能尽快将问题解决。北京依然存在不少没有物业的老旧社区，如果私装地锁管理责任不清，执法主体不明，只能是让违规者获利，守规者受损，破坏的不仅是公平正义，还有执政的威信和法律的尊严。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初日，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买车险 为了啥？ 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工资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 ，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了，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0.8，道路畅通。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在线交易安全有我， 用农行 K 码支付，凭农行卡及有效手机号即可获取动态码，轻松完成在线支付。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